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喂 ，Hello， 大家好啊，大家好啊，唔好意思啊，又迟咗啦，即系你知放假放到即系人都癫啦，你睇下我 样，我冇得放啊， 你冇得放啊，点解 啊？冇啊，我哋 呢个唔系劳工假嚟噶， 唔系劳工假啊，所以讲咩啊？修咩定逃犯条例？修定咗劳工法例先啦， 系嘛？即系点解？我觉得香港始终都系奇乸怪怪咧，点解嗰啲劳工假会同银行假会有唔同嘅咧？不，其实系咪放少啲？我想问， 少好多应该话， 即系点解要咁？ 不知道，低下階層是這樣 的。為什麼低下階層或者 做一些、即勞工 的工作呢是放少一些假的呢？ 例如這個復活節假期是一天都沒有的，又例如是聖誕節是 suppose 只有一 天。是 嗎？是的。如果聖誕不是，它好像是有得選的，要是放聖誕一天，要是就放冬至一天。即如果你放冬至聖誕就沒有了， 所以呢，即其實我覺得所謂的工策會又好，即工黨又好，為什麼到今天都不是爭取這個、平等的假期的呢？即香港地、啊、為什麼有些要放勞工假有些要放銀行假，這麼奇怪。所以呢，阿輝輝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他是工程界，即其實是 地盤佬， 地盤那不是地盤，你是路政嘛，是 地盤佬， 地盤即是建築業的咩建造業咁樣嘅係嘛？即係其實你係做呢啲路政多啊，定係還是係地建造嘅嘢多咧？喂， 維修咯，類似 係。係啦，咁啊，即係所以輝輝咧就呢個復活節假冇得放。咁今日咧就即係踏入咗呢個復活節假期啦。咁你一見到小弟嗰個樣子，你睇下，即係頭又唔梳，須又唔乸剃咁樣，就好明顯係我係放假嘅。 好啊，唞下，唔好成日病咁樣。 唞都冇用啦，都要翻嚟做節目噶嘛。而家又要仲要冇得揸車咁樣，好慘噶嘛，大佬真係又冇得揸車。係啊，我又冇得揸車，呢個牌又被人釘咗。誒、哎，不過即係呢啲衰嘢唔好講。咁啊，喂，咁啊，今日就開始復活節假期啦。咁啊，今日就係耶穌受難節嘅。咁啊，就聽未到復活節假，各位即係雖然放緊復活節假，咁但係其實咧根據呢啲宗教咧，耶穌係未復活嘅嚇。咁啊，今日就係受難噶嘛。唔知大家今日嚇係受難啦，定係享受啦？咁啊，呢個真係唔知道。不過咧，今個禮拜嘅節目咧就好奇怪嘅。咁啊，點解咧？咁啊，都唔知道應該講乜嘢新聞好啦嚇。咁啊，今個禮拜最大嘅新聞轟動全港嘅，竟然係一單娛樂新聞嚟嘅。咁啊，其實咧又唔可以話淨係娛樂新聞轟動全港咧，亦都係轟動全球嘅一個巴黎聖母院嘅大火，都喺今個禮拜嘅發生嘅。咁啊，係一個即係非常之慘，可以話係人類文明嘅一個慘劇啦。咁啊，即係啲人講到咁啊嚇，咁就係一個有呢個八百幾年歷史嘅呢個巴黎聖母院大教堂，咁就火燭啦，咁啊即係燒到差唔多通頂，裏邊就已經係即係完全損毀啦。其中一個即係個好具代表性的高塔咧，亦都冧咗啦。咁啊，好在就另外兩支大嘅塔咧，就仲健在，即係外部嘅建築咧，就嗰個影響就冇咁恐怖嘅。咁亦都係即係今個禮拜發生嘅巴黎事件，即係一個幾大嘅新聞啦。咁另外當然仲有一系列嘅逃犯條例啊，一系列嘅其他嘅港民啦、啊、即係所謂嘅港民啦、啊。咁但係當然所有全香港人關心嘅茶餘飯後嘅落去。茶餐廳隔離左右都在大家互相談論的，我想都是一單的娛樂新聞，就是這個許志安和這個安心事件，安心上路事件，就這個一個藝員叫黃心穎和這個許志安的偷食事件。那事源都不用怎樣解釋，我想全部香港人都知道了，就是其實就是喝東西啦，這樣大家喝酒，那就整班人去 happy 喝東西，那喝大了兩杯，黃心穎和這個許志安喝大了兩杯，一起搭的士回家。送走了個 friend 之後咧，就剩翻兩條友喺個的士嘅車廂嗰度咧，就含吹奶啜磨令揈，咁啊磨下磨下磨閪夾夾咁樣啊，咁啊就即係有，其實係一個普通到不能夠再普通嘅飲大夾女案啫，其實。 即係飲大夾嘢食。按嚇咁啊，不過只不過係許志安第一二分，第二係名人咁啊，所以亦都可以話係香港開埠以嚟第一次圖文並茂，有曬片、有曬聲、有畫嘅一個偷食俾人影到嘅事件。其實會可唔可以咁講咧？ 我唔係好肯定啊，好總之都係嘅。咁以前即係 Edison 事件都係 Edison 事件都係齋相啦，即係傳説中嗰條片都冇流出嚟啦。 又唔係二分啦，又當時 係啊，所以基本上咧呢單嘢就成為咗大家茶餘飯後嘅一個重超級大新聞，甚至無呢、這個《生果日報》亦都係直情係做埋頭版啊，即係直頭係做 A 1嘅。即係一單娛樂新聞，竟然可以係一個 A 1。咁其實呢件事，你問我就真係普通到不能再普通嘅花邊新聞嚟嘅啫，真係一個屌你老母花邊新聞到唔再花邊新聞嘅嘢。喂，屌你老母，即係喂，許志安又唔係咩？屌你老母，又唔係神父，又唔係嗰啲即係完全不嬲都係品行好好的人，咁佢哋成班嗰班人都係不嬲都係玩開噶啦，都知道第一佢係明星足球隊，成班嘅滾友嚟嘅，咁啊第二又係佢又唔係話特別係往績好嘅一啲男人，咁佢偷食咁又遇著個咁姣嘅，哇係咁含吹奶絕咁樣啫，即係喂阿輝，你頂唔頂到咧咁樣？ 頂唔頂？ 嗱你又老實啲啦，唉真係對住個鏡頭， 我唔正面回應你啦，我只可以唔係 有冇試過先？ 試咩咧？ 有冇試過俾呢啲女即係咁樣嘅情形？ 係 咪冇先？ 我都想試下。 嗱，今日啲蘇哲係咪？有冇唔好講大話喎？有冇先？ 好定力好夠。 係嘛？ 唔係我話唔正面回應你就係話，喂你講韓，不過好似娛樂新聞咁講到，你講許志安啲往績啊，佢韓紅都跌得落啦。 係咁呢啲係屈佢嘅，韓紅就 咩啊有相噶，打車戀噶。 係咩？ 係 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呢個嘢啊，都唔係十分咩好事。咁即係其實我覺得成件事即係都有啲討論啦，有啲第一就當然最大討論就係邊個啱邊個錯，邊個又道歉又成咁，即係呢啲其實係關我撚事咩？即係許志安一個藝人啫嘛，即係佢唯一嘅 difference 就係藝人就係出名，係咪？咁一個普通男人飲大咗偷食。咁都唔關我哋公眾事㗎，係咪先？關一關鄭秀文事啦，關一關馬國明事啦，係咪先？即係關佢哋嘅男朋友同埋佢老婆事嘅啫嘛。其實同我哋有撚關係咩？同我哋香港市民有撚關係？但係所以就係話喺一個咁樣喺一件咁樣嘅事，喺一件咁樣嘅事件，你竟然《生活日報》將佢擺喺一個廣民 A 1嗰度，我覺得呢件事就好唔同。即係我自己個人，如果用從時事嘅角度去睇，即係從時事或者政治嘅角度去睇，我覺得最撚反智、最撚戇鳩嘅就係你一份可以話係香港牽頭嘅報章之一，比較多人睇嘅報章之一，又或者嚇係啲所謂代表泛民嘅喉舌又好，你竟然個報格可以低到攞一段咁撚樣嘅娛樂新聞嚟做報章嘅頭條擺喺港民 A 1，我覺得係肉酸到不得之了。你唔緊要嘅，你喺內文你寫撚寫都唔緊要， 係咪？C 一至 C 十全部都 係全部都係成沓 C 版，係佢都唔緊要。但你點可以將一件咁撚樣嘢偷食咁樣即係一單咁樣嘅嘢，去擺喺一個港民嘅 A 一咧？係咪？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完全反智，亦都印證咗香港地係一個乜嘢嘅社會。我覺得醜啊！即係我覺得醜，香港都叫一個國際城市啊，係咪先？都叫一個文明嘅國際城市，一個咁文明嘅國際城市，你竟然將一單咁撚樣嘅偷食娛樂新聞，無論佢係幾大明星都唔會 A 一噶嘛？就算英國皇室啲花邊都唔會係 A 一噶嘛？你咪除非有人死，即係除非係有意外啊，有人死啊咩？但係阿邊個唔妥邊個啊？邊個同邊個又有啲乜嘢去偷食啊？咁都唔係 A 一噶。嗯，甚至嗰陣時戴安娜嗰啲花邊新聞都唔係 A 一噶。 冇錯。 係咪即係都唔會係一個一份報紙一份即係講新聞嘅報紙嘅頭版？所以嗱，今次咧電子傳媒咧，即係電視新聞咧，咁多個台都即係仲頂到，唔喺個電視新聞裏邊出現，即係係啦，起碼 CCTVB 個電視新聞都唔會突然間講藝人許志安咁樣，即係 即係笑，即係呢個係我對呢單案第一，即係我唔係呢單案點講咧，即係呢件事情啊，即係第一樣嘅一個好重要嘅睇法，同埋即係。同埋呢件事，你係點解你即係興奮到要擺 A 一咧？蘋誒即係蘋果係咪？點解？ 人關注咯， 唔係啊，係因為佢爆咗呢單嘢之後，佢因為佢收費啊嘛，因為佢而家轉咗個嗰、那個電子新誒、即係嗰個手機新聞嗰個係個 app 要 log in 喎， 係 啦，要 log in， 即係唔係收費，係暫時係攞你個 account 咁樣， 係要你登記啦，總之攞你嘅資料要你登記啦 ，either 從 Facebook 或者係其他嘅辦法去登記，佢一日之間多咗幾十萬人。去登記就是為了一單娛樂新聞，就多了幾十萬人登記，即係成件事最大的贏家咪就是《蘋果日報》咯。我都不明白，即係呢啲嘢真係好，即係冇嘢敵得個運氣嘅。啱啱佢要收費，啱啱佢要轉收費，佢遲啲會轉收費噶嘛。 上個星期尾到開始嘅，係 啊，佢做咁撚多宣傳，搞咁撚多又唔知咩，每晚又分錢，跟住又屌你咯，咩做好撚多嗰啲咁嘅網上廣告有閪用咩？整單咁嘢咪搞撚掂咯，係嘛？即係你都嗱。你都不是黐線到將佢擺喺個 A 1嘅頭，即係擺喺港民 A 1，我都係完全不能夠接受嘅一個反智行為。所以你話香港地仲有冇希望咧？咩真係冇噶啦！ 冇噶啦！我又調翻轉頭講，其實咧，即係娛樂新聞普遍市民大眾會比較關注咧，呢個係正常嘅，呢個好明白。無論你話香港人又好。例如一個例子啦，之前咪話嗰個韓國嗰、那個嗰條粉腸叫勝利嗰條友，又即係又係啲偷食定逃色新聞嗰啲咁嘅嘢啦。咁本身我哋都冇聽開嗰啲韓仔嘢噶啦，連邊 Q 個叫勝利我都唔知嘅。 唔知啊！ 但係因為爆咗呢單嘢，我都聽過哦，原來有條咁嘅友有啲咁嘅事，所以引證咗咧，其實娛樂新聞咧一定係會最搶到大家嘅目光，最搶到大家眼球嘅。只不過係好似你話齋啦，有冇需要擺落去 A 一咧？ 唔係唔緊要㗎，即係其實即係我嗱好多人咧就喺度話喂你班友講聽呢啲咁樣嘅人哋喺的士度含吹奶絕。在的士上偷食，大家就講得咁開心，有冇人關注過逃犯條例先？咁有啲人就話：巴黎啊，嗰個火燒通頂啊！你班友有冇留意過啊？淨係留意啲咁樣嘅人哋邊個偷食，邊個黃心明有幾大波咁樣嚇？你哋有冇留意其他嘅香港發生緊嘅時事啊？你哋咁我又覺得。呢、這個真係太過矯枉過正啊！你覺得 清高咯， 即係其實真係唔撚使即係唔撚使扮清高嘅，係咯，即係咩咁呢啲咁樣嘅娛樂新聞係梗係吸眼球啦！你唔好話乜，即係我都有睇，不過我都好後知後覺，我嗰日成五六點先知 道。哇！我嗰日晏晝唔知兩點到飯後啦，跟住個 WhatsApp 就冇停過啦，啲片同一段片喺四五個 group 一齊彈出嚟嗰啲嘢。 係啊，即係網友唔係網友嚟啊 ，Boy Chan 呢即係我老友嚟嘅，唔係網友嚟嘅，佢都話香港本身係一個反智嘅社會，啱啊 ，Boy， 即係係好撚反智嘅，即係 不嬲咯，係。 係喂。同埋呢樣嘢亦都唔係今日發生嘅，各位。其實幾十年嚟，香港人都係中意聽八卦，中意咩？大家唔撚記得咗九十年代羅文有首歌咩？咩咩？聽啊講啊講 ，hi 啊 hi 啊 hi 咁樣，即係係講嗰啲人好撚中意聽八卦新聞。如果唔係嗰時個八卦周刊點會係水銀瀉地先得㗎？以前嗰啲八卦雜誌，哇，成個報攤都係㗎嘛。呢個樣嘢邊有改變過？真冇改變過。 以前我哋仲係僆仔中學生嗰陣時候，我哋點會睇走去睇 A 版啊？掉咗佢 A 版俾阿爸睇，跟住自己拿份即刻拿份 C 版、E 版嚟睇 嘅 啫嘛。 以前係咁嘅，阿媽攞 C 打，阿爸攞馬經版或者跟住講咩嘅，我就攞港文咁㗎。 咁嘅咩？我唔係喎，我攞。富刊版就 是 偷偷地夾住份風月版攞走， 哦，即係南極圈嗰啲啊！即係你喂，即係新聞嚟講，即係我又覺得你呢單咁嘅嘢蓋過曬咩？蓋過曬其他嘢，咁梗係啦，咁即係梗係啦。 調翻轉頭諗啊，如果啲香港人突然之間好留意巴黎聖母院，反而冇理到呢壇嘢，你先覺得驚。 我先驚啊！屌你， 咁咩事啊？神經唔會噶嘛，大家。 所以喂，即係各位網民，即係我覺得喂。關心呢段啊，安哥啊偷吃呢個黃心穎嘅事件，偷吃兩個大包米，同埋我 留意呢張新聞，我同時都可以關注巴黎的新聞㗎嘛，我同時關注逃犯條例㗎嘛，同時關注其他新聞嘅，咁又唔使扮到話即係屌你老母，係企喺個道德高地度屌人咧。呢、這個就係要屌鳩你啦，屌鳩你呢啲人，成撚日就企喺個道德高地嗰度屌鳩人，做乜撚嘢啫？好撚有道德咩而家？ 同埋再講，就算冇呢件事啊。逃犯條例的人都是冇人理的啦，關咩事咧？ 係啊，即係就算係啊，真係 冇人理噶。 就算冇呢個安心上路事件，即其實都是冇人理嘅。咁嗱，講多少少有關於呢個許志安同黃心穎的呢、這個偷竊事件。另一樣嘢好少人提嘅，就是到底呢個的士佬將呢段片賣俾《蘋果日報》，又有冇道德可言呢？即係呢樣嘢，我好撚想屌柒個的士佬嘅。屌你老母！呢啲係人哋嘅私隱嚟嘛？雖然係公眾地方，的士係公眾地方，係咪？但係喂，即係你有乜撚嘢？你又冇人屌鳩個的士佬嘅喎，係咪？而家冇唔知唔而家你係出賣人哋私隱，你攞利益啊嘛？即係問題嗱，如果呢單嘢有公共性嘅，例如如果突然間係這個民主黨的呢個主席是邊個啊？而家 胡志偉 係阿胡志偉私通呢個葉劉，佢哋一齊去博嘢，即係大家傾偈嘅時候喺的士度傾偈，話嗱你俾我幾多票，我俾你幾多票啦。咁呢樣嘢就牽涉到公眾嘅利益，你將佢賣俾報館咧，好合理喎，係咪？但係而家屌你諗乜人哋男歡女愛嘅嘢，你走去將人哋呢啲咁撚樣嘅私隱，你就走去爆鳩賣鳩俾傳媒，然之後屌你諗乜代錢，係咪？有人就話有錢代啦，有人又話冇錢代啦。我由十萬聽到150萬，即係嗰日啊，一路升嗰、那個賣出去嗰價。 冇㗎，又係即係其實咪又係好似乳鴿嗰陣時咯，任佢噏嘅啫嘛。喂，我阿姨個細佬就係嗰個的士佬，佢話賣咗500萬咁樣，咁你又信㗎啦啲人？ 即係所以有乜理由即係冇人譴責個的士佬嗰種冇公德心嘅，冇人譴責呢一個的士佬嗰種撲街冚家產嘅，係咪？我就好少屌的士佬，好多人好憎的士佬，我知道香港地。 我經常屌嘅， 係嘛？ 即係真係兜口兜面屌嘅， 真心屌。點解咧？ 打開個窗，屌你老味，吸乜撚嘢線啊？嗰啲咯。 我你揸車，你揸車屌鳩啲的士佬啫，係咪？即係嗱，香港嘅的士司機，即係唔係個個都係衰嘅，即係你知我啲教人。 香港人都唔係個個都係豬。 香港人都唔係個個都係豬，係咪？香港警察唔係香港警察全部都係垃圾，唔同嘅， 又唔同。 呢個唔同。咁但係即係但係的士佬冇人去譴責呢一個的士佬出賣人哋個私隱嘅，即係我覺得好撚奇撚怪咯，係咪？即係啱噶咁樣，係咪？咁撚樣將屌你將呢啲嘢咁啊賣啱嘅，喂咁屌你諗乜所有時租酒店都屌你諗乜裝撚曬 cam 啦，不如啱啱咪一樣嘅啫嘛，係咪？咁不如嗰啲時租酒店，屌你諗好似日本嗰啲時租酒店，好似話有啲咁樣嘅，日本有啲咁樣時租酒店嘅，即係裝嗰啲咩cam 喺度，將呢啲片啊賣俾啲鹹網咁樣嘅，係咪？喂，咁樣即係合法噶咯噃，係嘛？咁樣咪偷窺嘢合法噶咯噃呢啲。 嗱，咁就真係要好睇咩叫做私人空間或者公共空間呢個嘅界線啦。咁我睇過一個講法就話，哦，其實一個的士嘅車廂係屬於半私人空間。咁即係其實咧係冇一個好清晰嘅定義嘅，咁所以係唔係叫做觸犯一個法律咧？而家係真係一個灰色地帶呢單嘢嚟計。 係，所以咧即係阿 Tony Chan 亦都話咧，娛樂新聞係時事 A 一唔 make sense， 係唔 make sense 㗎。咁但係呢啲咪就係有份將香港變成一個豬嘅社會咯？你明唔明啊？點解香港咁撚豬？點解咁撚多越嚟越多係講豬？係咪？就係因為你有份造成，咁你《蘋果日報》有份噶嘛？你有乜理由將單私隱嘅新聞，即係將單屌你啦咩？普通偷食事件係咪？你做 A 一新聞，仲冇人討論當中牽涉嘅法例。嗱，你擺 A 一唔緊要，但係你擺 A 一，如果你係討論緊私隱條例，你係討論緊係咪需要立法規管，到底的士車廂係咪一個公共空間可以咁樣做嘅咧？係咪嗱？咁你可以擺 A 一喎，係咪？即係或者呢度牽涉咗一啲法律嘅，例如的士車廂係咪唔准博嘢？的士車廂係咪唔准打車輪？係咪唔准拖手同埋坐大髀？係咪？唔係摸大髀係咪？就係好似有摸大髀嘅，我都冇其實冇睇曬條片，我都睇到 石嗰啲， 係啊，我都睇到幾個精彩鏡頭啫， 攬攬石石啦， 係咪？即係喂，如果你係討論呢一啲嘢嘅話，嗱，我唔介意你擺喺港文版啦，但係呢個係乜撚嘢港文咧？係嘛？ 即所以亦都係啦，即呢個的士佬咁撚樣將個將嘢賣俾報館咁樣以圖私利咁樣又係啱唔啱嘅咧？聽講話仲有勒索添喎，即係聽講話仲即係聽講啦，呢個真係完全冇得印證啦，就話原來就話賣俾蘋果之前咧，又話問啦，我本來咧諗住200,000賣俾蘋果啦，跟住又500,000買翻俾許志安，許志安唔買，所以咁樣咁樣。 咁啊呢啲就 咁呢個係刑事案嚟嘅，咁呢個係絕對牽涉刑事嘅案件嚟嘅，咁啊即係呢個就唔撚知啦。咁我覺得如果你即係炒花生咁樣，香港警方係應該係接手調查呢件事嘅，我覺得係咪啊？ 佢其實係應該，如果有需要，佢可以主動插手調查嘅。主動介入啦，應該話 係。咁第三樣嘢咧，就係呢單許志安嘅事件，係啊。你哋搭跟住網上嘅媒體啊，好多機構話：屌你老母，你叻唔撚切就走嚟抽水嗰啲啊！係 啊， 尤其是竟然有政府部門， 包括公營同私營機構都有 嘅。你舉一下啲機構嘅例啦。 如果我冇記錯，環保署有嘅，好似 環保署有係。 係啊。跟住私營機構就大把啦，直情係所有嗰啲咩賣嘢啊，各樣啊，巴士公司啦， 巴士係九巴啦，係九巴啦嚇。咁最即係環保處就抽水啦，即刻有一個網上抽水嘅廣告，好似消防處都有，好似係嘛？ 啊，好似係啊，係 消防處都有。即係我奉勸各位，即係經營或者幫政府做緊所謂 social media 嘅 management 嘅公司，我唔該你哋，屌你老母！即係我唔該你哋啊！即係你做緊嘅嘢，你知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嘢啊？你係幫緊一個公營機構啊，佢嘅形象喺你手度啊，係咪？即係呢單案唔呢單咁樣嘅偷食事件，唔係一啲乜嘢嘅好嘢嚟嘅。你抽水叻唔撚切咁撚樣做抽水，你作為一個政府機構走去抽一啲咁嘅藝人水，你有冇品㗎？即係你有冇品格㗎？你即係係咪人嚟㗎？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啲咪跟車太貼咯，係嘛？ 呢啲即係呢單嘢，佢就一定係即係許志安一定係俾人打落千古罪㗎啦。總之，但凡抽佢哋水咧，好似忽然之間個形象變得好正義。網上改圖啊，或者做圖呢啲咧，全部咧就好似好貼地、好有公關咁樣。但係其實你問心根本性，從呢一件事，你抽呢件水係合唔合適先？特別你係一個政府機構， 係即係以前。許志安同鄭秀文是一個合法夫妻，即係佢哋都有幫過，好似有幫過政府做嘢嘅。 唔出奇啊！ 係有嘅，許志安有嘅，我記得就鄭秀文都有嘅，即係幫過政府，即係做一啲宣傳嘅嘢。咁喂，你不分青紅做白地，你大家有冇諗過佢哋兩夫婦嘅感受先？係咪？好老實講，你抽嘅時候。係嘛？即係你唔同我哋喺度茶餘飯後，即係談論下邊個奶住邊個呢啲嘢，談論都冇乜所謂。但係你而家 officially 你出啲嘢去抽水，係利用緊人哋，即係你將自己嘅嘢建立喺總之喺人哋嘅悲劇身上，係咪？咁樣又合唔合乎道德咧？咁樣又有冇品咧？係咪？即係當大家屌呢個許志安係賤男嘅同時，屌呢、這個黃心穎喺度姣閪嘅同時。係嘛？即係有冇人講係姣閪咧？係咪即係姣？ 有嘅。 姣咩鬼話？叫姣花唔係姣姣閪咁樣嘅。我今日睇到嗰啲某啲雜誌咁樣。咁你屌鳩佢兩個嘅同事係咪？但係你又有冇尊重翻佢係一個市民嘅權利咧？係咪？即係呢？即係我就好簡單，即係屌你乜嘅許志安偷食關你撚事咩？食乜都唔撚關你事啦。咁呢個黃心穎屌你啦乜？夾仔咁又關你哋撚事咩？係咪關公眾咩事？大家攞嚟係啊係啊，攞嚟笑下一兩日冇乜所謂嘅，係咪？但係你作為公共機構環保處啊、消防處呢啲用嚟抽水，你就叻唔撚切啦！一定我覺得嗱，我好老實咁講，我係呢行嘅，即係我做廣告嘅，我係做呢、這個大眾傳播，我覺得。做的人未必是真的環保署的人，或者未必真的消防署裏面的職員做的。我很有理由相信，只是那些所謂幫人哋 run Facebook 的 social media 公司的所作所為嚟。 有啲 online marketing 公司嗰類啦，類似。 係啦，即係我就覺得是呢啲咁嘅柒頭，屌你啦咩戇鳩鳩嚇，即係以為有水抽啊，以為好拉過癮咁樣抽撚咗嘅啫。即係我就覺得是咁咯。所以呢單嘢有冇討論價值嘅咧？即係發生咗之後有冇討論價值咧？都係有。 有的， 有不是就於件事入面，而是就於公眾或者我們所見到整個社會怎樣去對待這件事那個切入點、其中有一樣我都想提的，就是說真的、在事發之後你見到很多的改圖、啊、很多的東西，我其實留意到一件事，就是有些網民呢就不是說去許志安的 Facebook、啊、或者微信、啊、或者黃心穎那裡抽、啊，他無啦啦走咗去蔡一智嗰個 Facebook 誒嗰個唔知微博定 Facebook 嗰度喺度抽水喎，咁我又想問啦，咁其實又真係關佢咩事？ 佢話黃心穎似， 佢話似樣啊嘛，咁蔡一智真係超爆無辜嘅喎，佢真係唔知做乜 嘅喎。唔係即係呢個係啲網民嘅品行問題 嘅。呢個係絕對嗱，我唯一要譴責就係、是、你話你抽佢兩個都算啦，佢哋當事人，你走去抽蔡一智水係真係好無聊嘅喎。 唔係呢個唔緊要喎。反而覺得嗱，即係呢個係網民抽嘛，即係網民自己走去即係。 唔係咁，我都要譴責呢啲網民㗎啦。係 即係啲網民， 你陳振聰瀨咗嘢，又唔見你走去朗拿度度抽， 走去顏福偉嗰度。 唔係走去顏福偉，你唔關事啊嘛，係。 即係走去顏福偉嗰度，咦？你坐監坐成點啊？ 呢個係唔係？我想講你抽還抽啊？呢、這個唔好笑啊嘛 ，not funny。 唔係啊，最唔撚好笑啦！唯一最撚要譴責嘅就係、是、你 TVB， 我屌你老母！你走去訪問馬國明的老母做乜撚嘢咧 ？Exactly， 屌你老母！你 TVB 你係咪人嚟噶？屌你個閪！即係人哋馬國明條女，屌你老母偷吃，直接走去俾成頂綠帽笠鳩落去，由頭笠到落腳趾尾，全七百萬人都知佢嗰頂綠帽戴撚咗上頭咧。你走去問人哋阿媽做乜嘢咧？即係 TVB 係咪要屌你個老母咧？係嘛？你老母 TVB， 我真係屌你老母！你走去問人哋老母嘅，係嘛？即係你即係搞人老母，係嘛？即係你有乜撚嘢理由啫？呢啲嘢， 哎呀，如果你 連坐發豬狗族啦， 你講開呢個，仲有一個人，嗱呢、這個就有少少公共性，就係、是、可以譴責啦。係，就係、是、太古城嘅區議員，民主黨嘅 趙家賢，屌、哎、呢、這個這個趙家賢真係要屌，係即係趙家賢，你講下件事先。 嗱，咁又係 即係民主黨係冇撚過好人， 咁啊大把人都係抽水啦。咁呢位身為區議員嘅趙家賢，就喺自己嗰個社交媒體度，自己嘅 Facebook 度就話啊，會有好多記者嚟啊，所以我哋一定要即係提醒啲保安啊，要注意啊，點點點點點。就因為咧，馬國明先生咧就係住喺佢嗰個區度。 嗯， 咁個意思就係話其實半公開佢馬國明嘅地址啊。咁你作為一個民選嘅區議員，你覺得咁樣做係真係好合適咩？ 佢呢啲咧，又係抽水抽著火水就係呢啲啊！即係就係呢啲，即係你走出嚟又係叻唔撚切咯！即係你個呢、這個所謂趙家賢啊，趙博士啊，嚇、這、呢個Doctor 趙家賢啊，我屌你老母啦！趙家賢，即係呢啲出嚟就話啊，佢喺我選區嘅，佢住喺我選區嘅，我選民嚟嘅，我而家出嚟就保護我啲選民。防止呢啲傳媒騷擾我區嘅選民，我係你哋嘅父母官，我係你哋嘅區議員，為民請命，我屌你老母！呢啲咪就係衝出嚟柒咯，係咪？冇人冇乜人知佢住太古城噶，其實係咪？佢仲喺度撐喎，啲人屌鳩佢啦，爆咗阿馬國明住太古城啦。啊！佢仲走出嚟撐話，其實我哋好多居民好公開噶啦，我哋好多居民都見成日都見到馬國明噶，我哋成日都見到係馬明噶，係嘛？咁你都係太古城，你嗰屌你老母一千幾百個選民啫，你嗰一兩千個選民啫，唔係全港，而家講全港七百萬人有姓嘅、有知識嘅，即係三四，即係唔計啲嬰兒啊，唔計啲老弱殘兵，都有四百萬人啦。屌你老母四五百萬人啦，大佬！即係你而家將佢咁樣屌你乜公開講講咁又將屌你乜將馬國明嘅住嘅地方哦，屌咁樣全人類都知道馬國明而家住太古城啦，啱唔啱啊？即係呢啲咪冇品咯，又係呢咪民主黨，所以咧民主黨呢啲咁嘅柒頭真係冇個好人，即係我同你講。咁啊，即係係啦，咁啊呢單嘢嚟講就係啦，我唔知係咪有好多網友啦，或者係我自己啲朋友咧，好想我評論下呢一單偷食事件，因為即係我自己本身嘅底子或者 track record 都唔係太過優良，即係以前都做過啲風月節目，我唔知點解好多人抽出入嚟，好多我啲老友走入嚟，可能聽我講下即係 喂， 食得專唔專業啊？ 認真， 即係許志安夾得專唔專業啊？ 而家今時今日啦，啲政治冇嘢好講噶啦，啲逃犯條例講個，我哋講個口都臭，咪一樣冇人理嘅。不如屌真係講風月夜好過啊！真係開個第二個節目，講風月夜好過，仲好發揮。 咁只一天地有鹹氣噶啦，唔係天地有正氣噶。咁我就舒服啲喎，我做 反而係啊， 係啊，我做風月有正氣，我就舒服啲喎，大佬唔使做，我哋唔使做咁多準備。 我哋做埋啲嘢，唉，真係好鬼厭悶噶。講逃犯條例講到口都臭埋， 講沙中線地鐵講到口都臭，係咪？唉，即係好啦，咁啊，轉頭翻嚟繼續講下其他話題。